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 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講上抽筋講人講多講多講冇人講冇人，上流唔到絕對離地。播 音頻道， 播住一首播音頻道， 係啊係啊，播住播音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天離地 BB 頻道啦。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w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系啊，就系最后一集嘅北上频道啊，咁咧就今晚就我同阿的喺度啦。咁点解最后一集咧？卖下关子先啦，一阵咧我哋嘥少少时间喺最后一节咧，我哋就慢慢再 交代 啊。咁啊呢只主题曲咧就听咗八年啦。咁啊，本来仲有几个月，其实就踏入九周年噶啦，即系 五月咯，应该 北上系啊，四月五月到啦。咁啊。好可惜地呢就要同大家暂别一阵啦。咁、啊去到最后一集嘅北上频道呢其实呢都仲未搵到呢个主题曲嘅 原唱者 出嚟嘅。咁啊再讲一次呢就都交代过好多次。咁啊嗰个细路女嘅声呢就唔系我女嚟嘅。咁好多人都以为我女。咁呢就其实系当年呢就喺啲网上搵到嘅。咁啊搵咗出嚟之后呢其实佢一个清唱版嚟嘅。咁跟住就再有啲朋友呢我唔记得边个啦。咁就将佢就摆咗一个即系有音乐底。咁就整咗而家呢个版本。咁我哋一路都用呢一个主题曲。咁好得意嘅呢个。咁啊早前喺我个 show 亦都有唱过呢个歌啦，咁啊有时我哋每一年出去游行嘅时候我哋又会有去唱呢个歌啦，咁都几得意嘅一个版本啦。咁啊返到嚟最后一集啦，咁就都要做埋佢先㗎啦。 係啊， 咁我哋就讲下啲讲下选举先啦。咁啱啱过咗嘅一个礼拜呢其实就區議會就完咗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曬結果啊，同埋就其實都有多成個禮拜咧，就其實都好多分析噶啦，我哋都壓到尾啦，咁就首先問下的，你有冇投過票啊？ 冇 啊，你點解冇投票啊？ 唔係我唔識分啊。我都系嗰句，我真系唔识分 啊， 系啊， 唔识分咧都要尽下公民责任咧，入去投翻张废票嘅， 嗯， 啊，咁我就冇得投啦，因为我区就自动当选嘅，咁啊冇得拣啦，咁啊但系就捉咗老豆去投票嘅， 嗯， 啊，我妈就自己投咗票，咁啊跟住就我老豆咧就系夜晚我翻去食饭嘅时候咧就帮佢手投啦，咁我老豆就系太古城嗰边嘅，咁其实佢都好识投嘅就系、是。佢嗰邊兩個候選人啦，咁就佢就認得，即係其中一個係建制啦。咁、然之後咧，就再搞一搞清楚咧，就對家嗰個係邊個？咁、那、嗰個都係泛民嘅。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投咗泛民咯，係啦。咁啊，所以咁啊，結果其實就我諗同大家個預，即係大家個預想係都幾接近嘅，即係大家嗰、那個期許係幾接近嘅，即係希望首先就係個。投票率高咗啦，47% 啦，高咗大約5% 到啦。咁140多萬人走咗出嚟投票啦。咁同埋就係今年嗰個投票嘅特色就都幾得意，就係同上屆幾唔同，就係即係除咗建制嗰啲繼續係老人家票啊、蛇仔餅中票之外啊，咁其實多咗一啲咧，就係多咗好多即係嘅山後嗰、那個。 嗰個效果都係有走到出嚟，好多人就唔妥政府啦，同埋即係今時今日其實都幾即係已經，我諗大家有個感覺都係大家好唞唔到氣，咁所以咧就話以往譬如區議會可能個投票率比較偏低啊，或者大家唔係好關心自己個社區啊，咁今年咧其實係真係嗰、那個即係公民覺醒係強咗嘅，咁好多人走出嚟投票，咁我特今屆嘅特色就好多就係、是。我可能就係自己投嗰個人都未必知道佢有啲咩政績，只係知道咧就係、是、投保皇黨嘅對家，即係今屆好多人揸住個投票嘅策略都係咁樣，咁所以到最後嘅走咗好多驚喜出嚟啦，年青人走咗好多即係諗住冇得贏咁，但係竟然係譬如就算係落敗都可能係高票落敗，或者甚至有啲直情係。爆冷贏咗啦，大家都知道，譬如 樹根嗰區， 博林啊，樹根啊，博林啊， 郭佩凡 啊，等等啊呢啲啦，咁、就仲係一啲名不經傳嘅人，即係譬如你舉翻樹根嗰個柴灣個位，其實佢都差唔多係即係。不可撼動嗰只嚟嘅，咁我記得過往老牛又落過去選歌啊，等等啊，都冇人搞到佢，咁啊跟住就俾一個叫做徐子健嘅，咁啊搞掂咗，咁啊徐子健其實都幾感動嘅，佢就即係選之後咧，其實佢講咗一番説話咧，都係差唔多係我嘅心聲嚟嘅，即係我都覺得幾好，咁佢就話佢喺散後嘅散前咧。啊、即係佔領行動之前呢，其實佢就自己形容自己係一隻港豬嚟嘅啫，對政治又冇咩興趣嘅。咁但係經歷咗佔領之後呢，佢就成日都反思一樣嘢，就係年輕人嗰個憤怒同埋眼淚係喺邊度，係從何而嚟。咁佢相信呢，就政改呢就唔係淨係青年人呢不滿社會嘅唯一原因。咁佢就話呢，好似佢呢一代人嘅，佢同我係同差唔多同代嘅。咁佢就話呢，就因為都係冇做好個本分啦，令到年輕一代受苦啊。咁所以決定就出嚟參選，希望呢即係做一個補償，好似一個呢贖罪咁樣。咁呢個我喺以往呢，我個節目都講過，就即係的而且確，其實我哋嗰代可能真係會有呢個感覺，即係可能係如果我哋做得好啲嘅，我哋有當年有大大力出嚟捍衛回歸，或者就算我哋阻止唔到回歸嘅事實，或者我哋喺回歸嘅過程裏面，我哋可以做多少少嘢，爭取多一啲，咁可能今時今日咧就唔使搞成咁樣。咁所以我諗今日就係咁，若區選係幾代表到而家嘅即係一種香港人嘅聲音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就係、是、個無力感好重。咁覺得自己手上仲有呢一票，咁然之後咧就行出嚟，咁今次咧就俾到一啲驚喜，咁所以咧即係翻個投票率睇咧就係47%，有140多萬，咁我哋會期待希望即係喺個立法會都會即係繼續延續到呢一種咁嘅。即係散後嘅效果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咁如果你話即係相比，我記得如果上一屆嘅立法會我冇記錯，大概好似180萬到嘅。咁如果係即係我哋今次可以多幾十萬，去到200多萬嘅話咧，係可以令到建制可以即係再失一啲席位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做得到。咁當然要睇，仲有就係、是。跟住嘅配票係點樣啦、啊？咁今次又走咗多年青人出嚟，咁即係亦都預期立法會嚟緊會一個好似一個亂局咁樣咯。 係 啊， 你好明顯見到啦，即係特別係嘅多，應該咁樣講，個投票率高某程度上嘅原因係多咗一啲年青人去投票嘅。咁當然啦，有傳統即係啲老人家仍然都喺度啦。咁但係年青人嗰個心態係除咗無力感之外，都幾得意嘅，就係話大家都會覺得浪 CY 就應該要投，即係有呢個通，有呢個通喺度，喺每一個區或者每一個小區上你都會揾到呢啲嘅感覺。 即係今次大家明白到個重要性咯，即係譬如話以往覺得區議會都係整下水喉啊、蛇齋餅種啊，咁但係大家今次都會即係譬如話，其實透過嗰個選舉過程，大家係會再進一步會了解到嗰個區議會嘅功能啦、即係如果你大家唔行出嚟，仲係當 当冇事发生嘅。咁譬如话一啲打后几年一啲抌落去你个社区里面嘅经费啊，嗰啲以億計嘅經費咧，你好多咧就會又走咗去一啲即係建制嘅陣營 啊，做一啲你唔想，你根本都唔想喺呢個社區度見到嘅嘢啊。咁甚至仲再嚴重少少嘅就係呢個亦都係嚟緊，你影響到即係亦都係會對呢、這個689嘅連任嗰個安排可能會有影響啦。即係如果區議會嗰度仍然係好多以建制為主導嘅話，其實係對佢好著數㗎嘛。呢、這個返去689嘅時候就係大家可能都忘記咗嘅就係、是、喂佢其實都要找數㗎嘛。 係 喂大佬，即係今次呢鋪嘢都令到佢尷尬㗎嘛。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散後之後中央政府做咗好多嘢，包括又话乜嘢要对基本法再启蒙啊，跟住然之后民建联仲记得上拉队上北京嘅时候见张德江点讲啊，张德江就话要做好两个硬任务啊嘛、第一个硬任务就係政改啊嘛，咁就政改已经然之后跟住事后就已经香咗啦、过唔到啦，跟住仲要搞到等埋发叔呢件事件啦，跟住然之后第二件事系乜嘢？就系、是、第二个硬任务就系要喺嚟紧两个选举吓，系将呢个泛民踢走啊嘛。咁嗱，咁好明显睇到呢第二个硬任务啊，已经去咗一半啦。嗱，呢一半佢就做唔到呢个效果嘅。咁、其实689系都要交代，仲记唔记得689讲过乜嘢？讲过话要 vote them out 啊嘛。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泛民嘅陣營係稍後即係立法會，其實好簡單嘅，我覺得唔需要攞太多嘢出嚟咧，又話喺個社區度做過啲乜嘢啊，又話成功爭取啲乜嘢，其實唔需要，其實就係攞翻呢個議題出嚟， 踢走 呢、這個建制係啦、你講個 vote demo 嘛，而家我哋就會喺立法會嘅嚟緊嘅立法會嘅選舉裏面證明俾你睇，我哋點樣 vote you out，即係用翻呢一個，我覺得已經係好夠。咁然之後咪睇佢點樣回應囉，咁然之後亦都將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帶到好多人係跟住再出嚟投票啊之如此類。咁你我覺得就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即係我諗聽節目嘅或者傑斯喺度做緊節目嘅，其實都係一介草民嚟嘅啫，咁我哋都係即係得手上嗰一票，咁我覺得就算即係除非你係出嚟選啦，如果唔係你出嚟選嘅話，就即係好清楚一樣嘢，就係好好地去運用你自己嗰一票啦，同埋要積極出嚟投票啦。你問我嘅，我都係會即係我都唔係好滿意㗎，即係嗰、那個譬如話投票率其實雖然話升咗5%，但係都係只係得47%，即係我哋好需要問嘅就係、是、咁剩翻嗰53% 嘅選民究竟去咗邊度咧？即係其實嗰個公民覺醒亦都未夠強嘅。我成日都講樣嘢就係話，係當然如果你一個即係一個好多你睇翻好多先進嘅國家或者西方嘅國家，其實嗰個投票率都唔未必話係好高嘅。通常可能有啲去到20-30%到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喺一個好穩定嘅社會裏面，當大家都覺得投，譬如話你喺美國攞美國啲舉例咁樣，你大家會覺得就係當選民好多選民都分唔到究竟民主黨同共和黨個分別即係有非常明顯嘅時候，佢嗰個投票意欲就唔會太高啊，除非你有啲好大嘅議題出嚟。但我覺得今時今日香港嘅環境已經唔係咁樣嘛。喂，大佬，我哋係好清楚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喂，我唔去投票影響呢個制度嘅話，如果乜都唔做嘅，我知道我會對我嘅損害會好大。所以我行出嚟投呢一票，雖然我覺得投咗呢一票之後未必可以即時改變好多嘢，但係起碼都好過係同好過唔投係好多嘛。咁所以我覺得翻返嚟第一個問題就係話點解？即係香港人嗰個公民覺醒仍然係唔算好高囉。即係我覺得如果喺今時今日呢個環境，喂嚟緊嘅立法會其實過五成係應該好應份㗎喎。或者喂，即係我都唔會話相對攞呢、這個譬如話啱啱結束咗嘅緬甸嘅選舉去比啊，人哋等咗60年，咁所以喂大佬跟住然之後 到最後八成的投票率，講緊係3000萬嘅 base 嘅八成，即係2000幾萬行出嚟投票，呢、這個簡直係即係簡直係匪夷所思嘅。咁但係我都唔係要求係咁，但起碼我哋可唔可以去到50幾咧、嗯？甚至去到60%咧？嚇、嗯啊！即係喂，大佬呢個要大家一齊要認真去思考呢個問題。喂，即係當有60%嘅選票行出嚟嘅時候。嗰、那個環境嗰、那個現象係會變成點呢、即係我哋係咪會攞得更多嘅議席呢？我哋可以影響到呢個咁嘅議會呢、即係我好明白就話今時今日個社會可能我哋走咗好多嘅思潮出嚟、即係嗱，今時今日當然係一個亂局嚟嘅、譬如話啱啱即係你由呢、這個區議會嘅選舉，我哋走咗好多年青人出嚟啦。有呢個所謂政治嘅素人啦，有呢個散兵啦，有啲自稱，亦都有譬如啲青年新政呢啲啦，甚至其實呢個范國威嘅新民主同盟啊，嗰啲其實都你都可以當係一啲新嘅組織，雖然佢都係由即係由民主黨蜕變出嚟啊等等。咁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係、可喜嘅就係話我哋見到好多新嘅面孔可以走到出嚟。但係另一樣嘢嘅就係話，可能新嘅人佢哋會有一啲更加新嘅思維，咁而呢一啲思維咧，可能即係未必係可以喺立法會嘅選舉之前，大家可以尋求到一啲共識。呢、這個要大家要面對。舉個例，即係亦都係去翻個世代嘅代溝，係咪先？即係譬如話傳統嘅民主派，佢哋由呢個當年嘅民主回歸、一路咁樣走過嚟咁喺今日嘅年青人眼中，覺得呢一班人第一思想落後啦，或者就係仲有霸住啲位啦，等等啦。我呢班即係呢班人，我如果我係年青人，我覺得我可唔可以同佢哋可以協調到咧？諸如此類咧咁、然之後喺呢班老人家嘅眼中，咁今時今日走出嚟嘅新世代，喂，當然亦都係另一種新嘅思維啦。即係呢個係冇辦法可以避免。譬如話，喂，今時今日走出嚟嘅有啲年青到去20多歲，甚至有啲就算再大啲，都可能係30歲咗緊。喂，佢經歷過嘅嘢，其實真係未必好多。譬如話你回想翻呢個8964嘅時候，佢可能只係一個細蚊仔，甚至未出世。然之後跟住仲有就係回歸佢嘅感受亦都唔多咁、甚至支持佢嘅一啲年青人，甚至喂講緊唔好再講到2000年嘅世代之後啊，譬如講緊呢個皇后碼頭，佢哋都可能係印象好模糊嚇、你問佢幾時開始去關心嘅社會，佢可能同你講緊係國教，係咪先？咁如果你國教對我哋呢啲老人家嚟講，可能係昨天嘅事。咁、但係所以嗰個落差會係好大。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我覺得四個字兩件事係最重要啦。對每一個香港人嚟講，揸住一票也有得投，就係、團結啦，同埋就係覺醒啦。即係我諗呢兩樣嘢係冇辦法，我哋一定要做嘅 ，OK、然之後其他嘅嘢就交俾即係一個集體嘅智慧，即係睇下佢哋點樣去部署嚟緊嘅立法會。即係我好希望佢哋會諗得明白啦，即係個敵人唔係對方。係我哋有更大嘅敵人喺擺喺前面，那個敵人就係共產黨。即係我諗今時今日，這個節目做咗8年都係啦，我哋不斷都係講緊，我記得由 day one 開始，我哋都講緊，喂，即係我哋好擔心嘅係乜嘢咧？係香港嘅大陸化啦。我哋做呢個節目嘅目的都係為咗話俾你聽嘅， 命令大 station， 命令大 station 啊，或者就係、昨日嘅中國其實係今日嘅香港啊，咁呢個好多嘢都應驗咗嘅，其實或者係比我哋預期中嗰個大陸化行得更快嘅。咁點解會係咁樣咧？翻嚟佢最根本嘅問題就當然就係個呢個政府啦，即係今時今日呢個政府係咪屬於我哋香港人嘅政府咧？好明顯啦，唔使我俾個答案你啦，個答案梗係 negative 啦，所以點解我哋要點解大家要即係仲要自己要走出嚟去參與 關注自己嘅地方，因為即係好多散兵都講嘅就係、喂，當呢個屋企已經變到好似唔係你屋企嘅時候，喂，你仲唔行出嚟，咁真係好有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即係靠我哋嘅集體智慧咯，睇下即係睇下成件事係點樣去走落去咯。嗯，係啊。 但係又咁講嘅，即係其實自從歌雨散之後，我諗我同你都有個小小嘅心態嘅，就係話好攰啊。 係， 即係你每一日睇到香港嘅新聞係 好攰啊， 好攰。 係啊。 而第二樣嘢嘅，你有好多事情嘅係你直情唔想嚟，即係你寧願嘅係，哎，我熄咗個電視，and then 唔睇報紙，或者連 Facebook 盡量少上啊。你知少啲，你個人冇唔會咁勞氣，或者唔會咁個情緒唔會咁負面，但係有陣時做節目冇辦法。但係我相信呢個係普遍，自從過即係唔好話普遍，而係過咗雨傘之後，有好多香港人嘅心態都會係咁樣，特別係之前民主嗰一集。咁、而你見到今次嘅就即係我又唔我有少少唔即係有少少會覺得嘅係，其實嗰、那個區議會今次嗰個高所謂高嘅投票率係都係一種發泄嚟咯。即係一種發泄嘅就係、是、未必香港人會諗到咁深奧。咁深奧嘅意思就係話，利用個選舉制度去改變好多事情。其實個發泄嘅就係話好簡單，就係、是、總之我係不滿你個政府囉。當日你唔俾我或者喺雨傘度爭取唔到任何嘢嘅時候 ,OK, 退回返一個可能係最低層次嘅表達方式。 這個睇下你點睇啦。你覺得你嘅睇法覺得好多香港人出嚟投票係為咗發泄。但我都講嘅就係、是、其實每一個香港人都好似你咁講，我諗散後之後大家都覺得好攰。譬如話你唔係真係跑傳媒嘅人，即係一個普通嘅香港人，其實每一日睇新聞你都未必明嘅。OK， 仲有紛爭好多啦，等等啦。但係你我諗生活喺呢一度呢個地方，首先你真係當佢係自己嘅屋企嚟嘅呢度，你會覺得呢個屋企係喺度變化緊嘅，你係會憂慮嘅，或者就係、是、就算唔係為你自己嘅利益，你會考量嘅就係為你跟住嘅下一代咧，或者就係、是、就算今時今日嘅年青人，喂點樣都好，你都會拍下拖溝下女，或者去到適婚嘅年齡，你都會諗下自己嘅未來會唔會喺呢度繼續成家立室，會唔會有你嘅下一代等等。喂，呢個好理所當然，但係當你一諗到呢啲嘢嘅時候，喂，你嘅所有嘅答案走出嚟都係 negative 㗎嘛，係咪先嚇？即咁，但係咁你會就會覺得，喂，咁好悲哀喎，點解個外在環境影響到我一啲自身嘅決定咧？呢個我諗即係過往。我諗呢幾年好多人都會有呢啲好強嘅感受。咁好啦，所以返嚟嘅就係話，你話喂投票落去係咪為咗發泄呢？我又有另外一個睇法囉，就係、是、話即係喂每一個喺個社會上面嘅 independent， 我哋都好清楚，除非即係喂每一個社會唔係好多個有孫中山啊，有呢、這個任何一啲從政嘅大人物嘅一啲宏圖大計，一啲好大嘅抱負㗎，係咪先都係諗住我都係做一個普通人啊等等。咁但係我諗去到一個臨界點嘅時候，大家就會諗下，喂，我除咗發泄之外，其實我有啲咩可以做到呢？譬如話，我每一日喺個新聞度睇到好多新聞 ，OK， 報紙又好，電視又好，我哋睇到好多新聞 ，Facebook 又好，或者我哋睇到好多人走出嚟拋出佢哋嘅思維，應該覺得香港條路係點樣走 ，OK 嚇，咁啊除咗講民主之外，我哋開始要思考嘅香港係咪應該獨立，或者就係呢個香港係咪應該城邦，或者香港係咪應該同先從中國點樣割蓆？但我想同你講嘅就係、是，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呢個狀況係一個咩狀況先？我諗最低限度，我哋要達成一樣嘢嘅就係、是。我哋要搞清楚我哋而家究竟有咩状况。香港回归咗中国，我哋其实 講白啲，其實我哋真係被，我哋仲係被殖民緊㗎嘛。 嗯。 同其實同當同當年英治嘅年代，我唔覺得個分別，唔係即係個制嗰、那個形式上係冇乜大分別。 嗯。 但係嗰個 situation 係比我哋以前嗰個老世更加惡劣啊嘛，更差啊、嗯、嘛。咁所以喺英國殖喺港英年代嘅時候，好多香港人嗰個政治極度冷感，因為我哋覺得我哋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嗯、我哋交俾個宗主國，跟住同埋個嗰、那個喺香港嘅政府話已經可以基本上搞掂啦。我問題唔係好大，但係回歸咗之後完全唔係咁樣嘛。嗯、我哋發覺就係、是、喂喺香港嘅呢個港人治港嘅政府越嚟越唔似樣，唔對路。呢、這個政府唔全唔係我哋，好似唔係代表緊我哋嘅一個政府。或者仲有嘅就係、是、我哋嗰、那個呢、這個宗主國係同我哋對著幹㗎嘛。同埋喂大佬佢嗰套嘅思維同我哋係相差好大㗎嘛。咁、 嗯、 我哋返嚟啦，我哋俾人殖民緊嘅時候，我哋最低限度有一樣乜嘢可以做呢？行出嚟囉。喂，仲喺而家未去到一個完全極權嘅時候，喺嗰、那個仲還可以表面上有一個三權分立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通過個議會嚟去影響呢一個政府啊？或者其實再簡單講嘅就係咩？我哋要令到呢一個政府嗰個管治成本不斷咁樣提高嘛。 嗯。 然之後先再去講究竟香港嗰條路點需要點樣行啦、啊。即係我覺得就係、是、今即係好多時今日你見到好多人都係喂，大家諗到啲嘢就亂曬龍。究竟成日都講緊究竟香港條路點樣行，你要諗下先啦、啊。如果你日日淨喺個 Facebook 度打飛機，大家喺啲咩高登啊啲討論區嗰度，你一句我一句，你估就可以改變到咩、嗯？我哋個對手係一個好強大嘅敵人嚟嘅。當大部分嘅香港人都未有一個心理準備，會犧牲自己嘅生命，或者會犧牲自己呢一代嚟換取下一代嘅自由，呢啲咁大嘅理想之前，我哋最低限度都起碼要做到公民覺醒呢一個咁嘅標準先啦。每人攞翻一票出嚟。如果你唔妥嘅政府，你咪就係投一個唔妥你政府嘅，就佢表示唔妥呢個政府的一種態度啦、 嗯。 喂，你表示完之後，其實唔係淨係發泄咁簡單，呢、這個係令到個殖民者提高佢嗰個管治成本㗎嘛。當佢個管治成本不斷咁增加嘅時候，佢真係你會影響到佢，話你會逼到佢去諗下點樣去取悦你嘅、嗯。OK。吓、啊，即系呢个系喺你未改变到成个制度，即系话你仲系被殖民，你未去到独立嘅时候啊，或者你仲喺度讲独立，又或者你嗰啲咁啊傻佬陈云讲紧嗰啲乜嘢啊，将香港咧城邦咗佢，跟住然之后等到佢咧将呢个华夏嘅文化摆喺香港，等到呢个共产党冧咗之后咧，就由呢个香港咧就重新茁壮呢个华夏文化，我顶你咩？即系你讲呢啲嘢，大佬，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我有冇命去等到我见到中国喂而家喺共产党会冧先？喂，冇人保证到呢样嘢噶。仲有就系、是、喂喺香港边一个土壤去发展咩什么你讲嗰啲华夏文化，你都戇鸠鸠嘅。咁我唔紧要啦，你中意你有你讲。即系我觉得最低限度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嗰票其实唔系净系发泄嘅、 嗯。 即系我觉得我哋嗰票系真系会令到个管治者、个殖民者系会提高嗰个管治成本噶嘛？嗯、我哋唯有系咁样做，即系总之唔好你乜都唔做嘅时候，佢就会好容易去搞掂你； 嗯、 你乜都做嘅时候，佢就要嘥好多力气去搞掂你，系两个环境嚟噶嘛？吓、 嗯、 咁、啊、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呢个系要大家需要好即系好重要知道啦。咁、 嗯、 我哋今次其實都樂見一啲年青人走出嚟嘅，咁、嗯、即係呢個係的而且確係好嘅。咁但係 投完票俾佢之後，我覺得你要繼續要監察住你社區入面嘅呢班咁嘅年青嘅人啦、啊。即係好多人就講話，喂，咁呢啲係咪鬼嚟㗎？又點點點啊？我哋之前又唔識佢啊，呢樣嗰樣啊。咁如果你問我，我都俾唔到意見你嘅，因為我都未必識得曬好多人。咁我只係俾你好少少，可能同某一啲我哋有傾過偈又成。咁如果你問我，我感覺就係話，我要話俾你聽咯，就即係。這個的而且確是一個散後的產物啦。咁但係走咗出嚟嘅呢一班人呢，佢哋有自己相信嘅嘢，當然都會有。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好多人嘅嗰、那個信念其實係好薄弱嘅。或者甚至好多嘢好容易動搖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需要大家嘅，我覺得係需要你投過佢一票，我覺得你需要繼續去監察佢啦。譬如今次嘅區選其實都講咗個好新嘅概念出嚟。我呢班年青人其實好多個都講，我記得公民約章嘅大班朋友都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咩？就係話喂，唔係要你就係投咗票俾我，然之後擺我入去議會度做一個代議士，係希望大家透過今次嘅投票重新去關心呢個社區。譬如我攞即係我較為熟悉嘅杨善莹系嘛？ 雪莹， 杨雪莹，阿雪莹妹。咁、嗯、我好记得同佢，即系佢成日都会同我讲，佢就话其实大坑个区可以搞得型好多嘅，点点点点点。咁佢因为佢都系有好多从事文化嘅嘢啦，等等啦。咁所以即系佢嘅意思就系话，其实。如果你揀到我哋入去個議會，其實我如果即係透過，然之後再透過大家嘅一齊嘅參與咧，其實可以重新有一啲新嘅思維擺入去，而 rather than 譬如話你以前投嗰啲區議員咧，蛇齋餅種完你之後咧，佢入咗去議會，跟然之後咧年年咧就喺你個議會喺你個區嗰度咧，咁佢又攞啲經費咧，就真係搞下啲咩？警民關係咩嘉年華會啊，咩搞埋啲嘢你都唔會想去嘅，嗰啲好似好一大扎呢啲咁樣好老土嘅嘢啊，諸如此類。咁但係佢又喂大佬，你又唔理佢，你以為唉佢、哎、搞就算啦，唔好搞到我得。但係其實佢沽咗好多水啊嘛，或者同埋透，然之後仲有就係透喂嗰啲錢其實又流咗入去嗰啲。立案法團度啊，喂你好多嘢你唔知啊，啲同鄉會啊，啲佢所有呢啲建制嘅衛星組織啊，咁、所以點解你要懟佢呢？就係、是、因為喂，佢攞少啲錢，佢攞少啲錢，其實即係攞少啲經費，其實嗰啲經費係可以去攞去做翻第二啲更有意義嘅 真正要做嘅嘢咯。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我覺得就係嚟緊咧，唔好諗住投完票就算，即係。亦都要真係要監察住呢班年青人，好緊要㗎呢樣嘢。即係譬如舉個例，我記得呢個禮拜頭嘅時候啊689咪走出嚟講就話佢會好歡迎同班年青人嘅對話、成立委員會啊之如此類。 選完之後， 咁然之後啊雪瑩會呢就雪瑩同埋仲有邊個咗黃子健嘅，好似我記得咁啊一兩個啦，咁出嚟就回應咧，即係上電台咁，電台駁佢咪，佢又話我都幾樂意嘅、即係可以同政府溝通嘅，加入呢啲委員會啊咁。咁我聽完咧，我有一日咧我就即係同阿雪瑩就。即係 message 啦，咁我就話喂，我話你究竟知唔知道乜嘢叫委員會先？咁我話你答我咩叫委員會先？咁跟住咧，佢就答咗大輪啦，咁咪都係錯撚曬嘅。咁我同佢講，我話喂，委員會呢個係一個689嘅收編嘅手段嚟㗎嘛？我話大佬啊，我話你要搞清楚。你今次贏嘅原因係乜嘢先？你贏嘅原因係因為啲選民唔撚妥建制，而選你出嚟係懟個建制㗎嘛？喂，如果我係你選民，我真係想一錘窩你啦，即刻係咪先？我選完你，跟住然之後兩日都唔夠 honeymoon， 跟住你又話俾我聽，你係好樂意入去個建制入面喎。喂，大佬，你搞清咗啲委員會係乜嘢？喺689嘅年代最鮮明、最明顯㗎嘛？呢、三年，喂， 透過種種嘅委員會，全部係行惡噶嘛，唔係行善噶嘛，係去合理化689啲惡嗰啲惡政噶嘛，大佬。咁你竟然話俾大家聽，你係好樂意入去啲委員會，咁啊噏完就俾你聽，六點鐘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咁跟住佢係 message 咗呀，哎呀傑斯我改咗啦，你快啲上翻我 Facebook 度睇啦，我重新執過個回應啊等等，咁即係佢啊咁啊大致上係執過啲意思。喂，你哋其實係每個人都應該咁樣做嘅，唔係話我有乜嘢捷徑啊，我亦都唔係講我有幾威啊，我亦都唔係想好似人哋嗰啲咁樣嗱，即係又再講埋啦，抽佢水嗰個都講埋啦。啊！即係好多人覺得嗱，呢、啊、個我諗就係得我一個講嘅啫。嗰單嘢肯定係假嘅啊！喺我哋呢個台度做個節目嘅呢位啊，吳獅子啊，咁啊當然啦，呢、這個係叻仔嚟嘅 ，OK 啊咁啊，但我佢嗰個古仔大家都知係乜嘢啦嚇，即係佢又話有人氹佢走去戒啊、雪型票啊等等，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嚇、啊，即係好多嘢好難喺個節目度話俾你聽，但係即係醒少少啦。 自己識判斷啦， 自己識判斷啦，啊，咁就乜嘢叫做抽水啦，或者呢啲係靚抽嚟嘅，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絕對係馬後炮啦 ，OK， 同埋揀一個，即係揀一個佢覺得係一個新興嘅一個區，係呢，同埋一個咧冇乜嘢，亦都唔會有咩殺傷力，佢哋揀咗雪型呢個區去編織佢呢個咁嘅故事、 啊。最後啦，即係我覺得純粹用個網絡生態去講啦、就係選完個區議會之後 ，OK， 由星期一開始到今日，我哋錄音嘅時間星期六晚都好，仍然有好多是是非非、鬥鬥爭爭喺度，大家互炒互鬧。我就係咁樣講，即、就、係、是、我最後對於個區選嗰個感想嘅係，冇錯，高投票率 ，and then 有啲情況嘅係建制輸咗，咁係會有少少 surprise 喺度，但係唔係話好高興或者唔係話好雀躍好興奮嘅。對於呢一班新嘅代表到可能一個民主嘅意見而入到去區議會嘅呢一班嘅區議員，我唔係話抹黑佢哋，而係我會用咁嘅心態嘅，就係話佢哋始終係新丁。OK，我唔記得咗邊一個訪問啦，曾經又係喺0371嘅時候，跟住選區議會佢入咗，即跟住後屘佢做咗屆佢唔做啦。佢講一句幾，即我覺得佢幾用心去講嘅說話。呢啲新嘅區議員，佢第一下即佢當時嘅選擇諗到大鑊啦，我應該要點做呢？我諗好多人都會遇到呢個問題。第二嘅就係話由04年去到而家啦，11、12年後，我相信你第一步地踏入咗呢個政治圈，而係區議會嘅時候，你會更加有好多你聽翻嚟或者你嚟緊會見到嘅人有喺度。我只係同好多選即係好普通市民講就話，即係大家慢慢去睇成件事嘅發展咯。 我都係嗰句，大家各司其職。你作為一個選民，你應該去監察翻你嘅你投個票嘅，甚至可能贏咗嘅人。OK。入咗去嘅，我又覺得唔需要太過負面去睇嘅，即係我覺得我當然係鼓勵有志去從政嘅人去行出嚟啦，行出嚟係值得我哋尊敬嘅 ，OK？ 咁但係當然啦，行到出嚟個政治，即係係另外一回事啦，咁呢個我諗就。慢慢去睇啦，即係當然會有啲人會繼續會跟住佢自己嘅信念去走，但係亦都可能有啲人會有變化，咁所以呢就我覺得唔緊要嘅，咁但起碼就係話喂最我哋今次係真係樂見一樣嘢，就係話起碼真係好多都好多年青嘅年青人係可以走到出嚟，譬如包括民主黨嘅第二梯隊啦，包括范國威嗰邊啦，包括仲有新政啦，仲有呢、這個一大堆嘅散兵政治素人啦，喂呢啲係我哋樂見嘅、至於大家去揣測究竟邊啲係鬼邊啲係人嘅，咁 我覺得今時今日首先一樣嘢你真係唔容易去做，但係即係唔容易去判斷，咁但係問題就係、總好過成個香港嘅政治生態一池死水，大家都覺得好似一投降咁嘅態度，咁我覺得起碼就係今次最低限度大家係覺得 我哋仲未认输先啦、 嗯， 仲可以，仲呢个系我哋嘅地方啊，大家都仲系攞个心出嚟去搞啊，等等咯、啊。咁、 嗯、 所以我觉得唔紧要啦，即系大家乐于其成去睇啦，但系睇件事点，同埋就系话保持住翻 hold 住呢一种咁嘅态度， 嗯、 一路带到落去呢个立法会嗰度 吓。 咁、高投票率始终系对即系泛民对。對支持民主信念嘅呢一邊咧，呢、嗯、邊嘅陣營咧，係會著數好多嘅。 嗱、 呢個係好重要，好重要。一人行一步咧，呢個係非常之即係重要嘅。咁、咪休息一陣啦。今日咧都揀咗好多嘅歌嘅，其實因為最後一集啦。咁做呢個節目其實咁多年嘅其中一樣最 enjoy 咗，同大家分享到一啲我鍾意嘅音樂啦。咁有陣時譬如話得到返大家嘅回響啊，或者鍾意話覺得鍾意邊啲覺得一啲歌你都係有共鳴啊等等呢，咁其實呢個都係做呢個節目嘅一啲其中一啲滿足感嚟嘅。咁所以今晚呢揀咗好多歌啦，咁啲歌都係憑歌記憶啦。咁第一隻歌呢其實呢就嚟自 YouTube 嘅，咁呢隻歌呢送俾一大班即係啱啱出嚟參選或者仲有你有份投票嘅，我都將呢隻歌送俾你。呢隻歌嘅歌名好有意思， YouTube 嘅一隻作品呢，咁歌名叫做 Sometimes You Can Make It On Your Own。 咁呢就有好多事情或者有好多時候呢，我哋真係唔可以呢獨立去做成一件事。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大家一定要團結啦。咁大家有共同嘅一個信念嘅時候呢，嗰件事情就會成功。咁休息一陣啦，我哋返嚟呢繼續第二節嘅北上頻道。 Turn,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stuff, you're telling me and anyone you're hard enough, you don't have to put up a fight, you don't have to always be right. Let me take some of the punches for you tonight. Listen to me now, I need to let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go it alone. And it's you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and it's you when I pick up the phone. Sometimes you can't make it on your own. You fight all the time. You and I, that's alright, we're the same soul. I don't need, I don't need to hear you say that if we weren't so alike, I'd like you a whole lot more on your playing tune. Listen to me now, I need to let you know, don't have to go. Bye. you can do is to fake it. Sometimes you can't.